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世界本来就大不同，冲破思想壁垒，没有墙令世界更漂亮。 港台电视三十一致力提倡共融，一直制作相关节目，当然为你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每日直播港队焦点项目、精选赛事，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揀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系你嘅表演场，总之系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夏绝，你今次真是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听下你在阅兵村的故事。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八月三十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大家好。 你好嘛？做乜嘢？我哋上堂咁样而家。 各位留心啲啊。 系啊，咁啊，啱啱呢个 weekend 咧，我觉得都精神嘅。 精神醒神啊嘛， 醒神嘅醒神 嘅，咁啦，咁我直接开播啦， 系啦， 醒神就得啦。 同埋因为我觉得今个 weekend 有一样嘢好，我个人系有少少差翻电嘅感觉啊，因为即系都虽然系几忙碌，由整个 weekend 由上个礼拜五开始，一路都睇咗几日 show， 其实连续、都睇咗几个唔同嘅 show， 咁我觉得每个 show 都有佢嘅精彩地方。 系啊，我觉得系即系我。应该怎样形容呢？现在又是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讲，譬如你看一个 show 的时候，以前就进去、听歌跟着唱这样啦，现在就学习、开始看多些制作上面的东 西， 再加上现在又刚刚个 weekend 都有的，就是看看人家的 song list， 那怎样去编排，因为这个又是可能有些朋友很喜欢看 show 的，已经一早会做这件事，但我以前真的不会这么做。即是都是摆低个脑啦，完全咁。 就跟住就放松。 跟住放松啦，就跟住就听歌啦，咁样。 但呢我发现呢，我唔知你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嘅。我而家开 show 呢，除咗睇个 show 嘅内容之外呢，我多咗一个好奇怪嘅癖好。我鍾意睇埋啲周边配套啊。即 系 嗰个周边配套系 有啲咩 souvenir 啊？ 其中之一啦，同埋咧，即系好似个感觉，好似以前去其他地方睇啲音乐节咁样咧，你都会觉得啊，一个 音樂節除咗個 main stage 有 show 睇之外咧，你會好享受周邊啊啲嘢飲嘢食啊攤位啊各方面啊，係、 哦、 啦，咁嗰啲嘢咧，其實我慢慢開始覺得。睇 show 咧，其實唔係淨係嗰個 show 嘅過程咁簡單，已經係一個一整個旅程嘅體驗啊！ 都係嘅，嗱一般最大型紅館啦，咁大概都知道個格局。有時你睇你八點零鐘，咁你咪收工過去啊，或者點樣樣 咯？冇乜體驗可言嘅呢、這個。係 啦，咁因為呢啲大型嘅場館，佢係一個好傳統嘅做法咁。係。咁我記得早幾個星期喺赤柱嗰邊咧，都有啲online platform 搞咗一啲 show 啦。 係。 咁我見網上面啲人，因為我嗰幾日撞正。唔得閒冇去到睇，咁、我叫我妹又去睇啊，跟住我見網上面啲人 post 啊，或者歌手會 repost 翻，都見到，嗰個氣氛其實幾 close 嘅、嗯， 大家就好 casual 入到去嗰度，咁周邊又好似有啲市集，咁大家就可以食嘢飲嘢咁，跟住就坐得好近，咁就可以聽到啦， 係 啦，跟住早排有一個又喺。淺水灣又係咁樣， 而家淺水灣都有咁犀利啊！ 就係之前我哋訪問張敬軒嗰、那個那個場地咁 ，OK OK， 咁個大陸地玻璃望住個海好靚啦， 係哇開心喎呢啲， 咁啊有一啲indie 嘅音樂人又會喺嗰度玩一啲 set。咁同時周邊隔離嘅其實真係喺正隔離，佢一個市集咁樣樣。咁變相就係你可以企定定喺度睇，到咁上一套我哋揾啲嘢食啊，跟住一路行住又聽住歌啊。咁成個配套就係，我覺得有啲似你啱啱講嘅嗰一種， 嗰個一整個旅程嘅體驗咯。咁同埋近年咧，即係呢幾年開始多咗就係主題樂園咧，佢哋都會開始有一啲大大小小嘅音樂會噶嘛。即係例如早幾年咧，都可能有 Ed Sheeran 啊，或者五月天嗰啲嚟過香港嘅時候，就會喺迪迪尼嗰邊去開 show 啦。咁我覺得嗰啲體驗係開心嘅，因為雖然係山長水遠入到去，但係你係可以買。啲嘢食啊，买杯啤酒啊，咁然后同啲朋友即系排下啲摊位，买啲 souvenir 之后咧，再慢慢轻过去睇个 show， 咁嗰个旅程系奇妙嘅。 OK， 我觉得如果啊，你睇 show 前你唔系临急临忙咁样赶入去， 系 如果你星期六日去睇嘅，咁你日头唔使翻工的话。咁樣入去其實係好過癮嘅， 冇錯。 咁當然啦，早幾我哋星期五入去，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喺黃然咁計，咁因為一收工七點完，跟住八點開始，咁你星期五又落雨啊，又塞車， 嗰啲就有啲 就好趕急啦，係啦，咁係冇咁享受嘅。 嗯。 但係之前我有。每年都會入去機場嗰個場地嗰度睇， 哦，嗰度又正㗎。 因為大型嘅電子音樂節之前喺香港有試過，譬如 Ultra 啦， 係啊 ，Ultra 去過 Ultra 啦，跟住 Creamfields 啦，都會喺嗰個場地。咁咧，點解山長水遠入去？我覺得過癮就係因為你日頭瞓醒，有個朋友食啲嘢，咁我朋友都係周攝嚟嘅啫。咁然之後， 唔係周攝唔係你朋友，周攝你個孖生兄弟， 孖生兄弟添啊， 係啦。 咁然後你坐嗰一程車入去。因為佢需要時間，同埋你慢慢遠離咗你平時嘅市中心啊， 係啊係啊，嗰種心情嘅調整啊。 雖然你冇飛去外地，但你去到嗰一個你平日唔會去嘅地方，又好近機場，有一種好似去旅行嘅感覺。你喺嗰個場地，你就彷彿個人唔喺香港啦。 同埋咧，你去機場博覽館睇 show， 例如你頭先講嘅 Ultra 咧，你係喺過去嘅時候嗰一程車都已經開始有好多嘢睇嘅，我覺得。都好開心， 開心啊！ 即係睇下人哋嗰啲服飾點樣去支持個偶像啊！你冇諗錯嘢啊！ 即係我梗係諗住睇呢啲啦， 係啦，咁即係嗰個氣氛，大家好似 feel 到係大家一齊有一個同一個目的去做一件事，嗰、那個係好好嘅感覺嚟嘅。 係因為你行出個場館，我嗰陣睇音樂節嘅全日咁啊，講緊晏晝12:01開始到夜晚11:00啦，咁通常我3-4先入去。咁你去到嗰個現場，你喺個場地出邊換個地方，咁可能買啲嘢飲嘢食嘅時候，你環顧周圍，你係見唔到一啲好繁忙嘅大廈啊，或者冇人住嘅時候，你就好似去咗一個好私人嘅一個地方。咁你就唔會聯想到啊， 係。 咁但係好衰嘅就係、是、你喺我舉翻紅館為例，咁你行翻出去望住哦尖東咯，跟住坐翻地鐵。咁呢個地方你平時會去，咁你會自然。 我唔知係咪潛意識，你會聯想翻一啲你我平時都係喺呢度附近咯。 一行出個門口已經好似翻咗去個城市咁。係 啦，翻返現實啦，即係成日講緊你睇出一個經驗咁啊，你抽離咗個現實。咁但係你要隔幾耐翻返去咧？你喺其他嘅場地，可能你一行出去，翻返現實咯。哦，我翻去有嘢要做咯，聽日要開工咯，咁即係嗰種。但喺啲遠啲嘅地方，彷彿冇咗呢一種，即係就算早幾日去主題樂園都係，你始終喺一個原地裏面，雖然唔知十幾年冇入去啦，咁你裏面啲冇其他遊客啊，啲嘢刪曬啦，咁但係你始終喺佢周圍嘅嗰個景觀，俾到你嘅感覺就係我置身於一個唔係好現實、比較虛幻啲嘅情景咁樣，我覺得幾過癮嘅。 同埋咧，即係因為早幾日我哋去嗰個主題樂園咧，即係其實我好老實講，我真係有好幾年都冇去過啦。咁又同埋即係又知道佢有好多嘢會重整啊，有啲嘢可能有啲機動遊戲會拆啊咁樣啦。咁我本身咧都覺得，唉點咧？即係入到去可能真係乜都冇咁樣嘅喎。咁但係今次再入翻去睇 show 之前咧，即係經過個公園門口附近咧，原來發現比我幾年前去咧都多咗好多嘢，雖然嗰日落雨定唔知可能夜冇開啦，但原來係幾多嘢食嘅。我見到好吸引咧，有啲攤位係會賣下嗰啲肉子燒啊，定唔知嗰啲照燒雞扒咧，仲要個價錢咧，我本身諗住應該話 三位數啦，肯定 好貴啦。又唔係喎，即係感覺比想象中好似都價錢算相對地相宜。咁我覺得喂。下次即係如果揾一次係天氣又好，又可以早啲入到去嘅時候咧，即係又嘆一程食下嘢，好似掃街咁樣，掃完一輪，先慢慢思思然共入去睇 show， 哇！嗰個體驗就好開心啦，會。 我覺得因為老實講，你香港搞 show 嘅場地就。即係唔算好多啦，你數埋。即係如果要講大型嘅，咁小型嘅你可以好多嘅合作，你茶餐廳嗰啲都得啦。咁所以開發咗一個新嘅場地。老實講嘅，早幾日去睇嘅時候，我第一次入去。之前一嚟可能真係嫌遠啦。講你一聽到 已經覺得好遠㗎啦，其實 係啦，你啲遠已經係一種一個因素啦。 同埋我哋呢啲九龍人咧，即係覺得每次入去都好似要個幾鐘車程先到喎。 大佬七點完節目，唔係七點。即刻走到，你計埋個時間，其實入到去，哎呀，遲好多啦，叭叭，好似好麻煩啦，咁跟住就算啦，咁。咁但係啱啱嗰一日就係有同事去，其實都係可能搭其他交通工具去，佢其實可能好快，半個鐘九個字入到去啦。即係有陣時係冇自己想象中咁遠啦。第二就係一個習慣嚟嘅，真係，即係九龍灣嗰邊都係噶。其實佢一個非常之隔閡，因為佢 你仲要行，或者你要搭接駁巴先過到去。 香港人概念好簡單嘅啫，唔係地鐵站附近嗰啲嘢咧， 都 係你就覺得遠。 係啱啊， 係啦。咁但係初期嗰個場地佢都老實講，我細個已經去啦，就主要真係睇嗰啲咩車展嘅啫。 跟哇！你咁細個去睇車展咁犀利， 齋睇嘅咋？叫睇車展啊，唔係去買車。 O K， 即係齋睇嘅啫。咁你知道嗰個場地多數都係用呢啲咁嘅商業用途。咁跟住開咗戲院嘅時候，咁啱我屋企樓下有架巴士，去到咁咪方便咯。但 你住咁近，梗係啦， 係好近嘅嗰個巴士。咁但係每次約朋友睇戲都唔會想去九龍灣嗰個場地，就係覺得哇好隔閡啊咁。咁但係即係睇 show 就顧之然更加啦。但係你會發現就係。隔咗都咁多年，大家習慣咗嗰個模式，你去嗰個場地睇，其實根本唔會係一個障礙嚟 嘅。哦，係嘅，係 習慣啫嘛。你講到尾都係兩個字啫。 同埋亦都好老實地講、就是，即係我再比較翻你啱啱講九龍灣嗰個場地咧，即係最初期咧，其實真係好吉噶嘛，嗰度乜嘢都冇噶嘛，想揾啖嘢食都冇噶嘛。 以前睇嘢去嗰度咧，一定有靚位同埋即場買都唔使驚噶嘛。 係啦，咁咧，但係即係再比較翻近年去翻嗰個場地，即係佢都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場館啦。咁但係多咗一樣嘢開心就係而家去到嗰度你係揾到嘢食啊！即係佢多咗嘢，我自己就好重視睇 show 之 前 要 食啲嘢，要 食啲嘢嘅。如果唔係真係完 show 係餓到個人冇曬心機嘅。 完 show 過十點你要揾都難食啦，而家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嗰度有一個好處就係、是、就算你過到去，你都仲有少少時間嘅話，你係可以揾到唔同嘅嘢食。這個對我嚟講真係好緊要。咁所以而家我係比較樂於去嗰度睇 show 多過以前。以前真係好抗拒嘅，因為覺得真係乜都冇啊嘛。 系啊系啊，同埋、入到去嘅时候，真系好记得嘅。嗰日睇完之后，离开元老行嘅时候，咁你喺个主题乐园里边啊嘛，始终大家就会讲翻啊，当年啦、我又嚟过呢度啊，有咩好好玩啊，咁样即系嗰啲啦，又啊开咗新水上乐园，会唔会有冇嚟过啊？嗰啲咁样嗰啲咧， 咁又同朋友有得倾咯。即系我记得嗰日我哋走嘅时候都黑麻麻咧，我都未试过喺嗰个乐园度留到咁夜，系真系黑到乜都睇唔到嘅。 熄晒灯啊！ 跟住又走去问隔篱啲朋友。你有冇听过呢个公园嘅鬼故啊？咁样，跟住个朋友话吓呢度都有咁啊，我唔知啊，我想听下有冇。 然之后我冲出嚟话真系有， 咁啊，但系唔知啊，即系 真系有噶。 你有听过我冇咯？ 我轻轻讲啊，突然之间讲鬼故正啊，星期日。跟嗰时个朋友带嗰啲僆仔去个主题乐园嗰度，佢有一啲嘅唔知暑假活动，已经可以喺个过夜两日一夜。咁啊，夜晚瞓啊，类似。有个大鱼缸嘅嗰个馆，我唔知个叫咩馆啊，唔知系咪海 即 系 总之都系睇鱼噶啦，好大个馆。 系啦，系啦，嗰啲嚟嘅。咁啊，夜晚就会话提供有晒嗰啲瞓觉嗰啲睡袋咁样。咁啲小朋友 有呢啲嘢， 因为佢个冷气长期都开住，咁夜晚喺嗰度小朋友就可以有睡袋提供，咁大家就喺地下度瞓啊。 即系睇住江鱼瞓觉咁样啦，睇住个鲨鱼，睇住条鲨鱼一路。 中 华 沉嗰个馆啊，好似系。 哦， 好似系嗰个馆。 OK， 但唔知几年前 系。 咁跟住就係話夜晚，咁我個朋友就做帶隊，夜晚喺嗰度就聽到有聲怪聲咯，同埋佢嗰個睡袋有人整咯，跟住擘大眼，其實周圍全部人都瞓著曬。咁样 好惊喎！ 咁你每年之前嗰度搞嗰啲Halloween 嗰啲都咩啦？ 咁啊系， 你咁样做嗰啲或者点样唔出奇啊？ 我再讲啦，所以我系唔敢去嘅Halloween， 我唔敢去，好细胆咁样。 即系讲起呢个咯，嗰一日咁样，都几有趣嘅，即系。大家抱住一个好 relax 啲嘅心情去一个场地嗰度睇一个 show 咯。 系咁啊，即系唔知道嚟紧会唔会即系嗰啲场地都会慢慢再多啲嘅配套或者多啲嘅 show 睇。我觉得多一个新嘅场地点都系件好事嚟嘅，即系尤其而家音乐圈揾场地开 show。多一個選擇，咁可以有唔同嘅觀眾容量啦，可以有唔同嘅配套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呢啲即係樂迷嚟講，多個選擇都係爽嘅。 同埋我覺得大中小型都要存在咯。首先就係真係按翻唔同歌手佢嗰個目標群眾嘅人數啊，你搞個規模都唔同啦。咁紅館係人都好想去啦。 冇錯冇錯， 你紅館你要考量嘅有好多，場地大，跟住係咯。嗰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同觀眾嘅距離，你可以多啲玩法啊。 係， 有時我舉個例子，你睇 jazz bar 咁樣，咁其實你喺裏面見一啲即係可能二十三十人左右咁，嗰種距離，咁但係因為喺嗰個空間之下，你能夠少著幾杯。跟住聽住嗰種歌，夜媽媽咁， 又係好舒服嘅。 係啦，得個頭，即係有個燈打落去嗰度 jazz band 嗰度，咁你聽嗰類歌，哇，好正，好啱數喎。 冇錯，冇錯。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嗰種嘅音樂，你放一個超級巨型嘅場館嘅時候，你裏面你又冇得飲住嘢食住嘢咁樣聽，咁又係咪嗰種享受呢？唔知道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係選擇咯，純粹都係多選擇咁解。 冇錯。咁啊，同埋即係學你話齋，有啲場館如果即係可以買下呢啲入場前飲杯啤酒小酌一下呢，哇！嗰、那個行起路上嚟咧，個腳步都輕飄飄， 唔同 噶， 個投入程度唔同噶，我都會按個 show 嘅主題或者音樂類型 決定飲咩酒噶嘛，係嘛？ 唔係決定飲唔飲嘅，有啲你知哇 band 嗰啲勁嘅嗰啲咁啊， 飲下啤酒啦咁樣。 係啦，即係除咗。表演者要准备，我哋都要准备噶嘛，准备好嘅心情，准备好嘅状态，系嘛？ 不过适量啊，吓，唔好过多啊，最紧要。 未够十八岁啊，唔好饮啦，饮咗酒唔好揸车啦，都系嗰啲啦，大家明啊？冇错啦，都系再次恭喜佢啦。早几日就喺珠海乐园度开咗佢嘅个人演唱会，一名叫王然啊，有佢呢个《九道痕迹》专辑里面嘅派台作品《轻盈》。 非洲跑撩动到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发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城啊，你觉唔觉得识到我系缘分啊？ 宾神，我都相信系缘分嚟嘅。有时我喺街度见到一个陌生人，我都会好奇佢嘅人生系点，会好奇佢人生当中发生过啲咩故事，会唔会有一日我同佢会成为朋友相识呢？然后最后成为对方人生故事嘅一个角色添呢？ 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描画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探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全身回头 专业派台作品， 是我的，却非我，这小故事。 佢将自己嘅经历、自己嘅故事写落呢首歌里边，有无名故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故事就交由林家谦和冯重庆去为他编写的。所以过去这几年音乐上面遇到的一些经历放在这首《林中鸟》当中，他是林恩彤。 我的一 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仍然 我哋当然想自己主宰编写自己嘅故事咧，但人大咗之后，硬系有啲人好中意为你嘅故事加上几笔去破坏佢嘅。 上间扭曲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蜕变，求错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明明夜暗路滑雪狂，但是仍在旁，自在而清朗。闲言独语，泽于两旁，如何不安？仍同徒四处荡。散于风沙，仍拥着沉溺化。 佢继八三零同埋分割线之后，今年嚟到第三首派台作品，佢系许东晴啱啱呢一首《Irrational》。接下来呢位朋友之前喺骚动嘅访问都讲过，而家佢嘅创作歌曲嘅方法都系有故事先嘅，因为当有故事之后就能够圆满，同埋令到首歌更加有画面啊！佢嘅名字系冯允谦。 和你被背负着并怎进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逝，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what is that myself tonight? No what is that myself here tonight?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怕起就会枉费。No what is that myself tonight? No what is that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将铭记心于脊椎，忘年挂也许。这段恋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爱美丽，嫌弃太多无谓经历，用罪恶装洁净回味。 同埋冯允谦，作曲嘅有冯允谦同黄双俊，编曲监制都有黄双俊，有冯允谦嘅新歌，名字叫做《恩爱之罪名》。一首歌嘅歌词系讲紧一个故事，一首歌嘅旋律就好似一个旅程一样， 接下来呢首歌即管听啊 ，Manson 张俊桥想带你经历一个点样样嘅旅程咧？ 肚饿了，需要吃下蒲公英；眼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在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当春风发 写呢个故事有填词人周耀辉，写呢个旋律嘅有林义文啦，编曲有 Manson、林义文、蔡德才，监制林义文。 永远没有唏嘘，总是离不开；永远亦有祝福，总是留不低。太多方法为你。 有张俊桥最新拍档作品《无可救药的浪漫》，第一次参与编曲的他尝试和两位前辈一起去创作这首作品。 停止阻挠破坏中美人民交流的言行，中方将会继续支持中国留学人员依法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光第一线。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骚动音乐有呢个我真系恭喜你啊嘅环节嘅，咁我哋每个星期都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榜上咧拣选两个音乐单位啦，打电话恭喜佢哋上榜嘅。咁啊，我哋今日都拣咗两位啦，呢个时候奔神就打紧电话，咁啊第一位朋友都系啦，佢预告话都好耐冇出过啦，好啦，已通咗啦，我哋听下啦，嚟啦，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谢多谢， 你好啊！我哋准备咗烟花俾你，听唔听到啊？ 咦，系、哦，听到啊，听到啊！ 今日我哋打通嘅第一个电话咧，有思雅，连思雅嘅你好。 咁啊，呢一通电话系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系 就系、是、你嘅派台作品《别放弃治疗》喺我哋香港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榜上面啊！咁啊，所以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 系啦，咁啊，名次一路向上扬啊！ 系啊， 多谢。 咁我哋啊，除咗呢通电话讲呢个消息俾你听之外，我哋仲有少少心意送俾你，系啲押韵嘢嚟噶。 系 系啦，唔好有太大期望，但系 都系一份心意啦， 一份心意啦， 唔系负担嚟嘅。好啦，咁我哋就我哋而家就会读俾你听，系四句押韵嘢嚟嘅。 OK， 第一句就系 Sugar 再次上榜了， 新歌别放弃治疗， 歌词治愈好有 feel， 放松心情超一超。 好劲哦！ 多谢你，因为呢几句都当然就系即系 echo 翻你上榜嘅呢首作品《别放弃治疗》啦。咁啊，之前Sugar 应该一路都忙于拍剧，咁去筹备呢首歌系咪都要即系从中截一啲时间出嚟，咁样去即系可能收 demo 啊，跟住之后录音啊咁样啊？ 咁其实呢一首歌咧都准备咗少少时间嘅，即系都有。差唔多大半年至到一年嘅時間啦，咁因為一路之前都覺得即係都未 plan 到一個最好嘅時間去推出，咁咁但係覺得今日暑假就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啱嘅 timing 咁樣去出呢一首歌咯。 哦，咁但係籌備呢一首歌嘅嗰個班底啦，即係曲詞編監等等唔同嘅朋友，係咪呢一個都好快？可能監製徐浩啊，或者公司等等都同你傾好，跟住就物色一啲譬如填詞嘅臨時啊等等咁樣㗎。係， 其實都好快就成事嘅，咁同埋即係本身大家都合作開啦， 嗯， 即係可以收到直日嘅詞，其實都好開心啦。因為同埋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呢份詞啦，因為我覺得。其實是一些很勉勵的一些 message， 疫情啊其實大家都經歷了很多些很難過的時間，但是即都很想提醒大家，就算你遇到什麼問題都好，即千萬不要去放棄去治療自己啊，或者是身邊的人這樣。 那在你自己身上去治療自己有沒有平時一些的方法？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 有啲怪癖嘅，即系我系几令到自己去沉溺于嗰个唔开心，跟住一夜喊咗出嚟，跟住就会治愈到咯。 哦，系睇啲电影嗰种啊，定系点样样噶？ 听歌，其实我好容易听歌喊噶。 哦， 即系就系可能诶、我觉得即系演戏同埋歌词啦，都系好帮助到我嘅，即系嘅情感嘅。咁所以有时我真系好唔开心嘅话，我就会再去特登听啲比较伤感啲嘅歌。其实自己呢一首别放弃治疗，其实个歌词系自己好有共鸣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代入到咯。咁真系好唔开心嘅，咁咪喊一下。其实别放弃治疗入边都有讲过，即系你唔开心嘅话，你去面对自己嘅唔开心，过咗你就会冇事咯。 咁、嗯、会落歌嘅时候，即系因为入边都有讲到啊，即系如果系觉得好痛苦，其实喊系 OK 嘅。会唔会落嘅时候， 啊、 即系嗰个情绪都好到咧？ 都会噶，会噶，会噶。因为我觉得有时反而唔好去逃避自己嘅唔开心咯。即系你有时即系可能啲人会唔开心啊，我就唔去讲嗰样嘢，或者唔面对嗰件事，其实系逃避咯。即系个郁结会永远都系仲喺个心入边咯。咁我就反而想去勇敢啲去面对自己嘅唔开心。咁我唱嘅时候，其实因为我觉得歌即系我自己嘅歌嗰样嘢咧，可能个共鸣会比较仲更加大啲，咁所以咧，我每一次唱或者录音嘅时候，我会每一句歌词我都好有画面，好有或者会谂起一啲自己嘅经历，咁就会好都有时都会有啲情绪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一种系一个几好嘅抒发嚟嘅，即系你真系唔开心咪喊咯。其实点解一定要去含住嗰啖眼泪咧？即系你喊完出嚟，其实你反而仲会释怀咗咯。都希望即系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治愈到佢哋，我就会更加开心。 系希望，所以呢一首嘅连诗雅新拍头作品《别放弃治疗》，大家听到嘅时候都能够治愈到你嘅少少嘅心灵咁样。系啦，亦都再次恭喜连诗雅呢首歌上榜啊嘛！预祝呢首歌继续向上啦嘅名次。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晒，多谢晒， 唔该你，拜拜， 拜拜，拜拜。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声线犯下创新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耐恶我，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劫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痴、蒙自己伤快乐，自己伤势自我意。 当相似，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不满我欠种子痛苦，给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软弱多更坚持，这信任令我知。 有连思雅的别放弃治疗，跟住要恭喜第二位朋友啦！呢、這、一个单位咧就今个星期新上榜嘅。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 系咪洪生啊？请问 系 你话声好似接到一啲宣传电话咁样样嘅， 系唔系啊？个欢呼声咧、 啊，你听到嗰啲呢啲欢呼声系嗰啲烟花声嚟噶。嗱，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你咧，今日我哋呢个电话有洪家豪喺度啦，就系、是、将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嘅。你嘅派台歌《逆时车站》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上榜嘅，将个消息话俾你听，恭喜你啊！ 耶、oh yeah. ！ 哎呀，多谢，好似第十五位嘛。 系啊，系啊， 好 嘢，好嘢，记得啊！点啊？我哋有啲小心意送俾你嘅，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嘅，听住咯。 请接住，请嚟啊！嚟嚟 嚟啊！嚟啊！《逆时车站》好朴素 ，Randy 心仔齐创作。 家豪演绎够失落， 院友听完有感觉。 我好发现咧，即系多谢你哋咧，但我发现你哋两个系咪即系其实受咗啲咩刺激啊？ 点解咁问啊？ 唔系，好似仲索，即系索咗啊！ 我哋都系院友啊， 系 咪？ 系咯， 都系院友嚟。 仲黐线过我啊，因为 唔系你劲啲，你嗰啲喂，讲下呢首《逆时车站》啦。咁今次合作嘅班底 Randy 啦，同埋又都系心仔填词啦。先问一下呢一个曲上面啦，之前洪家豪嘅作品都会自己去参与作曲，但系今次就会演绎 Randy 嘅曲。呢一个有冇一个故仔喺背后嘅？当初 其实。即嗱，如果你话我唱人哋嘅曲咧、嗯，其实我出道嗰年试过一次嘅，咁、 嗯、 就有首歌叫《好奇杀死爱》啦。咁但系今次就你当系第二次咁样啦。咁其实我谂最特别嗰样嘢系，大家以为我放弃咗唱作人呢个头衔啦。咁其实我唔系嘅，但系咧，即呢只 demo 交到来手，即嚟我哋手嘅时候咧，我就即大家都系嗰啲叫做咩一见钟情啊。 嗯， 我自己又唔會因為啊，我唔得，我一條所有歌都係自己作咁樣，所以就去放叫做咩錯過咗一隻 好嘅， 即係我哋咁中意嘅旋律咯咁樣咯。 嗯， 但係佢收到呢首歌嘅 demo 嘅時候，會唔會話即係因為都好喜歡嘅時候，已經諗定啊，我自己係想點樣編排，將佢編曲係做到點樣嘅感覺，已經係有曬諗法嘅咧？當時 編曲有啲咩特大嘅諗法咧？其實我係諗住好靜嘅。即系我系有讲过话啊，可唔可以大家可唔可以唔入股啊？呢首歌，因为咧，即系而家好剧集嗰种感觉咧，咁、样嗰啲嘅，咁我就话可唔可以唔入股啊？即系 keep 住可能有个吉他，咁可能会系有啲和音啊，有啲cello 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咁就一秒之后咧，我公司嘅 N L 就话唔好得唔得啊咁样，咁系啦，咁始终系即系因为大家都考量嗰样嘢就系、是、咧，如果首歌咧系即系假设系静或者唔入股咧，其实佢唔系单单系冇咁。朗朗上口咁簡單啦，即係首歌如果佢唔入鼓咧，其實你會當咗係一個acoustic 嘅歌咁、即係你會覺得喺個 playlist 裏面係即係譬如可能聽歌嘅時候喺嗰啲平台嘅 playlist， 你會喺個咩什麼休閒 休閒啊 acoustic 啊 relax 啊 嗰度揾，而唔係喺流行樂嗰度咯。 哦， 咁我呢样嘢我觉得认同嘅，咁最后就当然即系冇经过太大嘅争论啦，都直接系咁就你哋嗰个方向啦，咁样系。 咁呢一首《逆时车站》咧，喺嗰个 詞嘅部分都係心仔去為你填啦。我好記得之前迷之微笑佢就有講過，即係安眠書店嗰陣時係一個叫做少少嘅概念啦。咁今次呢一個逆時車站嘅概念又係啲咩嘅？有冇啊？ 咦，咁啊有啲巧合喎，因為咧佢有同我提及過《千與千尋》嘅，咁但係咧我就冇睇過呢套嘢嘅。但係其實佢個 concept 其實有少少即有少少關於時間軸啊。佢形容你嘅人生就好似一架火車咁樣，咁你一路行啦，架火車一路行咧，有好多人可能中途上過嚟呢架火車度可能搭咗個站，或者有啲人咧就同上咗呢架火車度咧，同你去咗中站咁樣嘅。咁但係中間即係有啲人可能中途落咗車嘅，咁你嗰啲走失咗嗰啲人咧，你可能你想揾翻嗰一啲同你失散咗嘅人。咁但係嗰啲你呢不停咁向后想揾返一啲回忆啊时候呢，嗰架火车其实喺呢个即係时间嘅概念上面嚟讲，嗰架火车係继续向前行㗎嘛。咁你就会变咗越拉越远囉。哦，如果我喺呢个 gap 里面嘅平行时空嘅自己，咁可能同呢个人或者同咗所谓头先话落咗车嘅人，其实可能佢系冇落车，或者佢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咁啊，或者可能团聚紧咁啊。 因为我见到唔少你嘅院友又好啦，或者一啲其他乐迷啊等等，听呢一首歌，佢哋喺 social media 都有分享，即系可能会谂起自己一啲嘅过去啦。但如果摆喺你身上面，有冇某一个时间点真系令到你都几想翻去嘅？ 我当唔好讲关于任何因为爱情而你想翻去嗰个人身边嘅一啲事啦，我会即系纯粹讲时间逆转 系。 嘅话，我会希望即系可以翻翻去，因为屋企人即系我年纪大咗之后，屋企人可能离咗婚啦，即系妈咪咁，我想试下翻翻去，即系佢哋未离婚之前咧，我哋会可能每个月都会有一日去烧烤场 BBQ 啊，即系呢一种，即系呢个 family 嘅团聚，即系 gathering 咯。系啊，唔知点解啊，真系唔知点解。 冇嘅，呢个真系可能你听住嗰个感觉勾起，都唔出奇嘅。咁啊，所以大家听住洪家豪呢一首新嘅拍流咗乜逆时车站，又睇下大家，你又会回想，真系唔系净系指爱情嘅。你过去有冇有啲时间点自己都几珍贵，觉得或者即系可能错过咗想翻翻去嘅咧？咁可能都会令到大家都有呢一个咁样嘅思考嘅。咁啊，预祝喂呢首新嘅拍流作品新上榜嘅成绩就会继续向上啦。系啊，顺时上啊呢、這个。 顺时车站 系啊， 顺时上位， 系、哎、好嘢。好啦，今日多谢洪家豪，唔该你。 好啦，多谢新，好啦，多谢你哋， 拜拜。 愿陪伴你直到终站。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到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别像眼前感叹，以为冲得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 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书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目送你于这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次。 听我洪家豪的《逆时车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言语治疗师工会五名理事，包括主席黎文玲同埋副主席杨日义，被控串谋刊人、发布、分发或者复制煽动刊物。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提及嘅刊物包括杨村守卫者、杨村十二勇士同埋杨村清道夫。裁判官同意将案件合并，并押后到九月二十四号再审。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埃及同土耳其抵港，其中两名患者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一人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的确诊个案中，一名二十四岁男子上星期四由埃及抵港之后，入住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检疫，被验出感染变种病毒。他在三月同四月在香港完成接种科兴疫苗。另外两名确诊患者分别是二十七岁男子和三岁男童，并无病征，上星期五由土耳其抵港。二十七岁患者六月和七月在英国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在印尼或者菲律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並符合相關要求的外籍家庭傭工，今日起可以來港工作。據了解，朝早由馬尼拉抵港的香港航空和宿務太平洋航空的航班並無載客。香港航空說，有關航班屬於載貨航班。提供409间检疫酒店房的荃湾思丽酒店说，今日未有客人入住。酒店又表示，房间已经是暂时预订已满，最快要到11月1号之后才有房。雇佣中介组织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估计，可能最快星期三才有菲佣抵港。至于印佣方面，据他了解，印尼和本港就外佣所需文件的要求一度出现不一致，问题之后解决，但印佣代理已经无法预订酒店，因此估计印佣要更加迟才抵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东区海底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繁忙啊，龙尾分别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系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嘅，系尖沙咀线就稍为繁忙，龙尾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中环嘅红棉路上山近住马记仙峡道一带仲系多车噶。九龙方面咧，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段嘅亚街老街界限街段都较为多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訪れるべき時が来た。もしその時は。 胡子南乐团推出全新的作品，亦都作为串流平台广告的主题歌曲。数到日本四人 J-pop 乐团的话，最成功的作品，他们可以话睇翻2019年推出的电影《信用欺诈师》主题歌曲《Pretender》。呢首歌在网上点击率超过3亿次。在上年12月31日除夕夜，日本红白歌合战，他们亦都首次登场。今次作品象征住细胞死亡又重新出发，代表无限的过程和坚毅的斗志。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南乐团 Apoptosis。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胡子南乐团 Apoptosi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专一与花心。 不要那么快突然间那么专一，今次你就发觉你人生条路就相当狭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你是专一或者花心，你是有用心才得。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鞍山探索馆寻找打卡圣地。9月2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马俊伟和陈美玲继续倾。 我想因为我即是好小个就出行啦。如果我去加拿大读书，咁我咪去咗外国都几好喎、 啊。 但系我都担心嘅，因为我惊住死啦。如果读完书翻嚟冇人再想听我唱歌，咁点算啊？咁，咁我爸爸话：你去读两年书翻嚟就冇人想听你唱歌，你根本就唔系材料啦。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知识。 CES 消费电子展终于在2022年呢实体重临啦。喜欢啲智能家居啊科技嘢嘅朋友呢，如果飞得到嘅话呢，就可以去到呢个实体展里面呢睇一啲新嘅发布喽。停咗一两年，今次嘅实体展览会唔会令你更加期待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我见咪知识会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讲俾我知你嘅故事啊。 有些事可能对于你来说是意义非凡，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毫不重要。不出奇，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 Kenny 认为得意在正正就是不同的故事交织成为这个城市，令到部分人可以拥有同一个愿景，同一个希望。中 Candy Brian Yip iPhone 填词小黑，编曲 Candy Jeffro Tommy， 监制 Candy Sun Agent Chan。 是我的，却非我。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Candy 孙无名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国共之战即将升级。面对国民党出动轰炸机进行攻击，在危急关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扭转这个局势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给有我，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星期一的奔神 Monday Blues， 上个星期和大家听了一系列 Reggae 层的一些快歌。今个星期呢，其实望一望个日历，是仲有两日开学了，个人是时候冷静翻落嚟，慢板翻少少，系嘛？所以今个星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Acoustic Pop 的作品嘅。尤其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想温书集中一点，都是会揀一些 acoustic 的作品，慢慢地陪住自己。 随着我的感情，随着我的心情，高低起伏淡去了，还有什么执着，还有什么遗落，还什么舍不得？回忆像一场艳丽烟火，伴随着喜怒哀乐，终究要散落。你的笑容溅在我心上，我还记得。激情有多炫目，褪去后就有多危险，要慢慢沉淀。情总要流过时间，历经千山万水，把良心提炼。谁也躲不过潮起潮落，浪花消失了，总带来两尽风天。我的河流终究要回到你的双眼，蓦然回首时，闪出你的眼睛，温暖我的路，照亮我回忆深处。像晚山，像初雪，安静地躺在我身上。像桂花，像清酒，淡淡地爱，慢慢 出就越脆弱，越是经营的着落越不能抓住，越执着就越失落。百花万紫千红开满园，一步上音乐飘来桂花香的温柔，沿着夏季慢慢地感受，有你和我蓦然回首时，灯火阑珊处，你的眼睛身上像桂花，像清酒，淡淡的爱慢慢地长。桂花下剪的手，世界再乱也不怕失散，勇敢轻酿的酒，岁月再长也不会变淡。 听过有林一峰加埋王兴嘅《桂花样》，好多时候咧，一啲 acoustic 嘅作品都会俾人觉得系可能 cover version 嘅时候会用到啦。咁当中其实好多 acoustic pop 咧，都亦都有一啲原创嘅作品嘅。 是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总爱得不温不火，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既然离开我，爱厌倦把无限，离幸福从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可是你说相对来说走开是种解脱，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爱厌倦把无限

情歌动人也伤人，听到心碎成几片还是舍不得。我不是你爱的人，还是愿意为了你的寂寞唱歌。你的寂寞在唱歌，是否曾偷偷想起不敢想的人。你的快乐不快乐，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你累了。情歌动人也伤人，听到心碎成几片还是舍不得。我不是你爱的人，还是愿意为了你的寂寞唱歌。我的心不疼不疼，心甘情愿在你的寂寞里受困。有个爱着你的人，远在眼前，只为你的寂寞唱歌。 为什么刚才说以前温书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听这些 acoustic 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品很多时候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寂寞。听过有嘉嘉的《为你的寂寞唱歌》。送上今天最后一首作品。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you.Let's get drunk on our tears and God. Tell us the reason if it'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eNot careful turns into reality. Don't you dare let our best memories bring you sorrow. Yesterday I saw it like it's a dear. Turn the page, maybe we'll find a brand new ending. Where we're dancing on our tears and God. Tell us the reason it is wasted on the young. The time's the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Ooh, not that I heard you out there crying. Ooh, and not that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Yeah, not that I heard you out there crying. Oh, just the sa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God, give us the reason. to lie up the dark, yeah. 送给大家 Begin Again 的主题曲，有 Adam Levine 主唱的 Lost Stars。